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经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啊，大家可以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啊下载听听 FM。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回顾哈、过往的历届冬奥会当中啊那些精彩的故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回顾的是在1956年啊举办的第七届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做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的哈，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论论好。 哎，上次呢，我们是讲到了1952年哈，第六届在挪威的首都哈奥斯陆举办的冬奥会。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也是唯一的一届啊，除了啊我们这次在北京举办的这冬奥会之外呢，唯一的一次在大城市哈，在首都城市举办的冬奥会哈。果然啊，第七届，又去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但是这个名不见经传呢，只是说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不是很了解这个科尔蒂纳单配组，但是对于冰雪运动的爱好者来讲啊，这个科尔蒂纳单配组那不得了哈，那是赫赫有名。它是位于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哈。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之前啊介绍过往的这六届冬奥会当中，其实崔教授就有几次提及了这个地方， 参与申办 啊，参与申办了很多次，但是一直都没成功啊，一直到这次第七届啊，终于是成功落户在科尔蒂纳单配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有什么特色？它一直这么热衷于就想申办一届冬奥会？ 那讲到科尔蒂纳单配组成功的申办了这届冬奥会，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申办的过程。这申请主办第七届冬奥会的当时有三个城市，一个是挪威的奥斯陆，这一次他又提出申办 啊，又申办， 还有美国的科罗拉多啊、斯普林斯，还有意大利的科尔蒂纳单配组，这三个城市。那在1949年的国教会罗马会议上呢，与会的国教会委员进行讨论以后呢，最后投票给意大利的科尔蒂纳单配组，让他来主办第七届冬季奥运会。本来呢是1944年的冬季奥运会就计划在这里办过。当时因为战争嘛，被取消了。而争得第七届冬奥会的举办权以后呢，也使得科尔蒂纳单配组呢最终实现了这里的人们的愿望，终于获得了一届冬奥会的主办权。那这个城市呢，它是地处在阿尔卑斯多洛米蒂山脉，是位于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不大的小镇，就是正如你刚才所说，它海拔呢1210米，人口不多，当时的人口是在不到6000人，人比较少。它所处的这个多洛米蒂山脉呢，有着圆圆的山头，而且远远望去呢是层层而上，让人们就想起不得不想起那个不太整齐的千层饼，千层饼形状。其实这里很早就是因为有多洛麦特山而成为非常文明的冬季运动中心，因为早在1897年的时候，这里会举行过滑雪比赛。从1902年开始呢，滑冰赛呢就成为了家常便饭了到1908年呢，小镇呢又修建了冬季体育运动的基地。所以说呢，新的冰雪运动设施不断在这里修建起来，也引起了好多滑冰者的这个前来进行这个训练。这其中包括呢有两个滑雪跳台，还有雪橇、山坡冰道，还有滑冰的跑道。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为每年来此观光和参加冰雪运动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为了使这届冬奥会呢能够顺利进行呢，在意大利奥委会和第七届冬奥会筹备组的这主持下呢，又为这次冬奥会修建了好多的冬奥设施， 嗯， 也包括还为专门的花式溜冰和冰球呢比赛修建了一个大型的室内溜冰场， 嗯， 新的意大利滑雪跳台也修建成功了， 嗯， 这个长8米，它的功能是过去旧跳台的2倍， 嗯， 后来呢被誉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跳台之一， 哦， 哎，这就在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那另外呢还在风景优美、海拔1755米的米苏里纳湖畔呢修建了一条出色的400米的速度滑冰的专用滑道。那这些滑冰设施的新建和对旧有的滑冰设施的这个重新修理啊，重新布局，重新这个进行这个在设施上呢，重新这个完善呢，所以为这次冬奥会的举办呢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嗯，等于说这个地方其实从很早开始啊，就是这个冰雪运动的圣地了。 对对，就是， 啊，刚刚这个崔教授介绍了，其实追溯到之前一个世纪啊，也就是19世纪1890年的时候， 嗯， 这儿就开始举办滑雪比赛了。 对 对, 对， 之后又开始举办这个滑冰赛，那各种的赛事举办就意味着它的硬件条件其实已经是很成熟的，而且在后来又投入了很多，建了很多这种大跳台啊，也是它的这个一个标志啊。 对，其实从历史上我们这举办的已经举办这届奥运会一看吧，虽然好多都是小城市， 嗯， 但是它都有着悠久的冰雪运动的历史， 嗯，是， 这个同样一样， 这个是一个基础哈，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北京冬奥会哈，很多的滑雪赛场也看到了，是在我们的崇礼，其实崇礼它很多年之前也就是一个滑雪圣地了， 对， 只不过在我们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前，可能大家对于冰雪运动还相对不那么关注，去的人也不是很多。你看这几年去崇礼，那如果要开车走高速的话，那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啊，人太多了， 成了一种时尚了。 时尚啊，对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没看出来，其实别看这些城市啊，说起来好像都名不见经传，都不大，但是对于冰雪运动来说，他们都有着非常久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非常好的这种硬件条件的这个基础了哈。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哈，这个克里纳丹佩佐也承办了第七届的这个冬季运动会。另外，这届冬奥会，还说到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关于这个奥运圣火这个事儿啊。圣火我们说到，这个火炬传递是从上一届哈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那开始的这个传统，在冬奥会当中传递圣火哈，是从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来开启的。而这一届哈，在克罗地亚丹佩佐呢，同样，也采圣火了哈，也有这种圣火点燃，而且呢，这个圣火点燃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上一次我们说这奥斯陆冬奥会是在，他们的一个冰雪一个代表人物啊曾经居住的一个小房子里的壁炉里边， 哎，对， 啊，他壁炉里边那个火啊就采了当奥运圣火这么来点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也非常有意思，同样也非常有代表性。而这一届呢，克里亚丹佩佐也做出了意大利的特色，他圣火在哪点呢？是从罗马的古斗兽场啊取火种点燃的。 对对对， 这个当中他是怎么来取的这个火？ 这个第七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是1956年1月26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里纳丹佩佐举行了开幕式。那意大利最优秀的山地滑雪运动员呢，格维多卡洛里右手高举着火炬呢，点燃了奥林匹克主火炬。这个其实在本届冬奥会的圣火呢，在1952年1月22日呢，就被点燃了，就被这个点燃了。但是在点燃的地方，跟上一届冬奥会不一样的，它是在罗马朱庇特神庙的台阶上被点燃的。是由第一位的火炬手呢，点燃了以后呢，从那儿出发，将圣火呢由机场呢运往了水城威尼斯。在城威尼斯运河上的一种名为贡多拉的摇橹小船，将圣火运抵了梅斯特雷，开始了第一阶段冰雪上的圣火传递。这样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在开幕式的前一天，圣火呢就存放在了克里纳丹佩佐附近海拔2098米的一个杜卡道斯塔上。所以直到开幕式的当天呢，叫1952年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是科洛，携带着圣火呢滑雪啊，就像刚才你说的，穿越山谷到达了克里纳丹佩佐。最后呢，有两位奥运选手呢将圣火呢护送到开幕式现场。有刚才我说的啊，卡洛里点燃了奥林匹克主火炬。但是他这个点燃圣火的这个地方呢， 确实是按照罗马的习惯，在古罗马的这个神庙点燃的。 古罗马神庙。 与上一届奥运会在挪威的这个他的冰雪运动的代表人物啊小屋里点燃，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他与夏季奥运会的点火呢，相对来说它比较灵活。 嗯。 比较灵活，不像那边非常严格。 对。 其实我们讲了，他这个冬季奥运会。相对来说不像夏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有着传统上的缔结关系， 嗯， 所以它在点火仪式上呢，在传递上啊，它也会相对有自己的特色。 嗯，您刚刚说到啊，其实它是延续了很多的这个意大利所谓的古罗马文明。 对， 我 在 想到，其实夏季奥运会延续的什么是古希腊文明？这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都是这个古代非常。 文明文化、古代叫咱们叫四大文明古国嘛， 对， 但是都是古代文明的中心， 对，都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啊。但是这个两个地方它主要的文明还是有区别。其实古罗马的也有很多的这种他们的所谓的文化艺术是从古希腊传承过来的，然后过来之后要做了一些自己在当地的改变。 对，你像古代奥运会最后不叫古罗马给 古罗马哎 拿过去了，最后它就是在古罗马手上给消失， 古罗马手上给消失的古代奥运会。对，所以我们在如果追溯历史看一看，追溯一下啊，远也不能叫远古哈，就古希腊文明哈，古罗马文明，在我们对照一下，现在的这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圣火，以及这一届第七届哈科迪纳丹佩佐冬奥会的这个圣火采集，这当中其实做一些这样的相互对照，圣火采集方式的这种不同啊，从去这方面来看一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其实这届冬奥会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标志哈，就是。其实女性运动员啊，或者说女性角色啊，在冬奥会赛场上，其实这一届她的整个的受关注程度和她的这种分量啊，是比前几届是有一个空前的这种提升的哈。有很多代表性的事件啊，您是不是也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这一届有很多的这个女性运动员啊，女性角色，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其实提到女性运动员参与体育比赛呢。在历史上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是， 但是呢古代奥运会实际上就有女子参加了， 嗯， 但是呢是个别的， 嗯， 古代奥运会是允许女子这个不允许女子参加观看的，有的女子在看台上偷偷观看甚至被受处罚的， 是， 但是后来也有女子呢参加这个车赛啊，马车赛，但是到了当代奥运会以后，特别是现代奥运会复兴以后呢，关于女子参加奥运会确实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历程。 嗯， 所以在这次冬奥会上呢，很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幕式上，意大利啊，这个回转障碍运动员，1952年的奥运会女子苏将铜牌获得者朱莉安娜。科纳尔米努佐登上了主席台， 嗯， 因为他为什么？他是手执意大利的国旗，代表全体运动员进行了宣誓 啊。 而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也是一个启示，对后面的冬奥会的发展呢，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女子在奥运会中的地位是越来越强了， 嗯， 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由女运动员宣读誓言 啊。 那表明着这个女子运动员呢。开始全面地走向了冬季奥运会，这对进一步提高妇女在冬奥会的地位呢，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到体育运动，同时呢，对推动世界女子冬季体育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 嗯， 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自冬奥会1924年举办以来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不但它去。代表的女子运动员进行宣誓，也预示着女子运动员从此在冬奥会的地位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她的站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对冬季奥运会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嗯。这是这个女性运动员啊， 对， 第一个由女性运动员来作为这个运动员代表来进行宣誓哈，另外其实说到这届的这个奥运奖牌，这个奖牌上是不是也还是一个女性角色？ 哎，这一点确实是， 嗯， 她与这个女子呢参加这个冬奥会的这个誓言宣读相联系的， 嗯， 还有一个的特色呢，就是冬奥会的奖牌是由米兰的雕塑家，康斯坦丁诺阿菲尔设计的。 嗯， 这个奖牌的正面实际上就是一位头戴奥林匹克五环的女子头像 啊， 是右边呢它是奥林匹克火炬，那奖牌的上方的文字是意大利文，是第七届冬季奥运会，那背面呢是这届冬奥会的主要的象征物之一，当地的一座雪山啊，的轮廓，那文字呢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科尔蒂纳 1955年， 嗯， 所以并成这个圆形的排列。那只要需要这个提及的是啊，这届冬奥会的奖牌啊，与纪念章是图案完全一样的， 嗯， 哎，这在历史上很有特色的， 嗯， 哎，历史上好多这个奥运会的奖牌跟这个纪念章图案是不一样的， 对，分着的， 哎，但这是一样， 样，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嗯， 那只是大小不一样， 嗯， 所以从这个第一个女子登上这个讲台进行宣誓，到这届冬奥会奖这个奖牌的设计，把女子呢放到这个奖牌的主要位置，这说明了这届冬奥会开始呢，女子运动员在冬奥会上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一个。 嗯，是 这很高的重视， 是啊，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事件哈。其实不只是在冬奥会当中哈，在其他的各个的这个体育盛会以及单项当中啊，其实就像这个崔教授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比赛最开始都是禁止女性运动员参赛的哈，就是女性你不能来比赛，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女性运动员，她们还我看这个很早之前的早年一些这个报道当中哈，比如说去跑这个马拉松比赛，当时没有女子组别，后来她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化妆哈，我女扮男装， 对对对， 装成一个男子运动员，哎，我去参赛，而且参加比赛这个成绩还不错，当然在这个运动发展历史上，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女性运动员，她们为了争取哈这种同台表现的这种机会哈，一直在做着不断的这种争取也好，是抗争也好，最终现在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男性和女性运动员在这种体育盛会以及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其实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平等哈。比如说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也是每个国家入场的这个旗手是由男女运动员共同来担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标志哈。所以1956年第七届这冬奥会哈，这个女性运动员的这些事件，其实也可以作为整个女性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这历史长河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节点， 是不容易。 嗯， 你像其实刚才没提到，在古代奥运会里边为什么不让女子参加，但是女子要参怎么办，就单独举办一个奥运会叫赫拉运动会， 赫拉运动会 这是女子运动会，女子奥运会， 就是，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从冬奥会的这届奥运会女子参加选手以及奖牌设计看，所以女性参加奥运会它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曲折的历史， 是， 但是也经过了自己奋斗和努力， 没错啊，确实也是很不容易哈，在这儿也是送出我们的敬意。另外这届冬奥会啊还有一个啊作为异军突起的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体育强国哈，首次参加冬奥会就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啊，同时呢也占据了这个奖牌榜的第一位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叫原苏联啊，原苏联这届冬奥会当中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哈。您是不是也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原苏联啊？它在这个冰雪项目当中，我们上届提到挪威呀、美国呀表现很强势，这届怎么原苏联又感觉哎，好像又他们又异军突起了？ 其实每届冬奥会都给人们带来一个技术上、成绩上的惊喜。 嗯， 你上届冬奥会美国啊是异军突起，是吧？那这一次冬奥会呢，是苏联，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本届冬奥会呢，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人员呢增加到820名了。就包括教练员还有替补队员，总人数就更多了，达到1445人。 哦， 所以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和地区呢，有民主德国，当然这次民主德国呢是由联邦德国组成了一个联队了，与联邦德国组成联队，还有玻利维亚，还有伊朗，还有苏联。而苏联作为世界强国首次加入到冬奥会的大家庭中来呢，同时也是本届冬奥会参赛运动员最多的国家。那苏联首次参加了这届冬奥会以后啊，他其实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你比如最先拉开本届冬奥会比赛帷幕的这冰球比赛啊，这个比赛苏联队就改变了过去冬奥会欧美冰球运动力量的对比。 嗯， 你看他在半决赛当中，他首先以4-0完胜美国，并最终在与加拿大的决赛中的2-0战胜了对手。 嗯， 那加拿大是历届冰球运动的强国呀。 是。 你看他这夺取了冰球的冠军，其次呢后来又在速度滑冰500米、1500米、 5000米，以至女子越野滑雪10公里，还有女子呢3×5公里接力，男子4×10公里接力中夺得了先筹。 嗯， 那最终呢，就是以7金3银6铜的成绩呢，成为最有实力的一个队伍。 嗯， 所以为此呢，瑞典的一家报纸叫《辛达格》曾经撰文说，他说，科蒂娜·丹贝佐冬奥会首先是以苏联的辉煌为标志，说他们的成绩呢，在非正式的团体总分中名列第一。 嗯， 那几乎是第二名啊，奥地利队和第三名芬兰队得分的总和。 嗯。 所以苏联运动员的出现呢，极大地削弱了北欧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实力。说苏联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冬奥会大家庭，同时呢，使得冬奥会的比赛呢更加精彩，更加多样化。 嗯， 因为奖牌的分布以及成绩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极大地提高了冬奥会的一个整体的影响力。 嗯， 所以苏联能够参加冬奥会，对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它是一个很大影响。 嗯，像以前传统的体育强国一看，哟，原来我这些优势项目在你面前也算不上优势项目了。其实是彼此促进哈，技术进步，促进运动员的这个比拼，也是促进这个成绩啊，竞技成绩越来越高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就是苏联入局而且表现很好。再有，其实最后想聊的就是这些冬奥会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当然，这个事件我觉得虽然当时我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大事儿啊，但是作为整个的奥运乃至是这个体育发展历史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回冬奥会首次出现了一个什么技术手段呢？就是电视转播啊，第一次有电视转播来进行冬奥会。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体育的这种赛事啊，包括体育的这种联赛啊，它在全世界收获了最高的这种影响力，都是跟电视转播以及传媒的这个发展是分不开的啊。这届冬奥会的这个电视转播，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整个冬奥会历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这样一件事？ 嗯，对，对，说到这个电视转播，其实在夏季奥运会1936年德国柏林奥会， 嗯， 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届冬奥会是第一次， 嗯。 可以说意大利科蒂娜·丹贝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摄像机开放的冬奥会。 那懂。 不过呢，摄像机呢同时出现以后，也给这次冬奥会留下了一些瑕疵。 嗯， 为什么呢？你比如在转播冬奥会火炬接力的过程当中，最后的一名火炬手，就意大利滑冰运动员卡洛里，就被冰面上的摄像机给绊倒摔了一跤。可惜啊，他虽然绊倒了，可幸的是呢，他的火炬也摔的，但是他的火炬没有熄灭， 没灭， 没有熄灭。哎，是这个当时呢挺有意思，当时这个背景呢被国际奥会主席就美国人布伦戴奇看到了。 嗯， 那布伦戴奇呢，其实这个人他并不热心于电视媒介，这种新鲜事物，所以他在年底的国际奥会执委会上就说，他说，奥林匹克运动在过去60年里没有电视的情况下也过得不错， 嗯， 相信我们还能继续60年。 嗯， 所以这个人呢是比较保守的啊，在国际奥会历史上。 嗯，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啊，随着电视的普及呢，在此后的岁月里，那国际奥会呢并没有保守于他的那时的言论。 嗯， 你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看，国际奥会一直非常审视这一新兴的媒体。 嗯， 到今天为止，整个电视转播已经由国际奥会啊，甚至于奥林匹克运动啊，从具体来说，从冬奥会跟冬奥会跟夏会，它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分不开了。说每届冬奥会的举办，它的电视转播是占有很大的比重。 嗯， 这是一个对冬奥会的这个传承，对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成绩向世界的广播，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嗯，这届也是第一次出现了，虽然有一些瑕疵哈，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应用哈，允许出现一些失误，但是后来的发展啊，也是怎么说，也是这个最终印证了哈，把这个电视转播技术引入到冬奥会当中，对整个这项赛事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哈。1956年啊，科蒂娜丹佩佐冬奥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第一次引入了电视转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暂时跟崔教授先聊到这儿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崔教授来为我们分享哈，后面那历届冬奥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哈。今天非常感谢崔教授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